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46集，政治婚姻。几人正讨论的时候，庞太师也来了。 哎，老包，我查到点事情。 包大人让庞太师坐下，先不让他说话，将司彤的信给他看。太师看完之后倒是挑了挑眉。 哦，和老夫查到的差不多嘛。我问了一下六部的熟人，有人知道刑部最近有些奇怪，大牢里的人犯莫名其妙死得越来越多，还多是些无家人的重刑犯，搞得监牢里头人心惶惶的，说什么有鬼吃人。另外发配边关一些囚犯突然没了音信，追查起来也只说半路途中病死了。 等太师说完，包拯看着他良久才开口。 我说 别催，光知道这么点敢来见你吗？我倒是真的打听到了一些别的。 打听到什么重要线索了？ 这事情吧，牵扯到一些人家的私事，要不是为了破案，也不好背后说。 你就说吧。 是这样，其实王峰和公主虽然婚配，但是政治婚姻。 王峰不过是丞相的义子，年纪还比公主小一些，王丞相别说早退了，就算在朝权力有你一半大吧。啊，找王峰政治婚姻还不如直接找你做驸马。 呸，哎呀，政治婚姻是好听，难听点是公主当年看上王峰了，横刀夺爱。 横刀夺爱是什么意思啊？王峰本来还有情人的吗？ 有的，平民女子，家里是做伞的，长得挺好看的，可惜呀，是个哑巴。据说王峰十八九还在太学念书那会儿，有一回下雨在路上被淋成落汤鸡，这么巧就跑到人家姑娘家铺子屋檐下躲雨，大概也是节省银子，宁可躲一躲也不买伞，就让人家姑娘看到了，过来借了把伞给他。 太师够可以的呀，真是什么都能打听到。 王峰从此之后总去，那姑娘别看不会说话，但是字写得相当好，两人越处越好，据说都私定终身了。王峰善画画，尤其善画花鸟，当时的公主可不像现在赵兰他们那样可以进太学念书，公主爱画画，想请个画师教，于是皇上就让她在众多画卷中挑，挑出喜欢的让那画师进宫教她。这么巧，公主一眼就相中了王峰的画，给皇家当画师，教公主那是莫大的荣耀，也是份美差。于是王峰就进宫了，一来二去，王峰自己没注意，公主可是看上他了，就跟皇上说。当时的皇上啊，也就是先皇，其实是公主的哥哥，两人感情甚好，一听皇妹有了喜欢的人，他特地请王丞相带上王峰来饮宴，看过之后觉得人品相貌才气都好，又是丞相义子也不失礼，就准备下旨赐婚。可王峰当时与那个哑姑娘感情正好，姑娘家二老也早拿王峰当了准女婿。你们想啊，这是丞相家的公子，虽然不是亲的，但自家平民百姓还是个哑妹，算是高攀了。二老还觉得丫头有福气，本来欢欢喜喜，谁知道没多久皇上果然赐婚。 这就是棒打鸳鸯了，先皇下旨之前倒是问一问嘛。 王峰是个死心眼儿，圣旨下来的时候丞相高兴坏了，王峰招了驸马等于日后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啊。可高高兴兴跟王峰一说，他却不肯。 众人都一挑眉，不禁对这个准备给他们下毒的王峰生出几分好感来。 王峰是死活都不肯呐，就要娶亚梅。这小子年轻那会儿也是个情种啊，丞相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还准备和亚妹私奔。你想啊，圣旨都下了，不成亲那等于是抗旨，是要杀头的。再说了，不要公主要个哑巴，这是不想在大宋官场混了呀，等于前途也断送了。后来听说那哑姑娘为了不连累爱郎上吊自尽了， 死了 能有什么办法呀？那姑娘也不可能看着王峰为了和她成亲抗旨吧，做驸马连妾都没法呢，等于厮守无望了，估计性子也挺烈，这辈子不行，等下辈子咯。 那姑娘真的是自尽的吗？ 你怀疑？ 王峰敢为她抗旨，就表示她也不怕死，如果爱人自尽了，她跟着殉情更合理。 众人都摸了摸下巴看着太师，太师咯咯一乐， 这件事情当时是众说纷纭，那家散铺也在姑娘死了第二天关门不见了，女孩的父母去了哪儿也没人知道，很多人都说是公主知道了这件事，派人给了那户人家很多钱，让他们带着闺女有多远走多远。也有人说是皇上派影卫连夜将这一家子都撵走了，或者索性宰了，总之各种传言。不过后来王峰乖乖就和公主成亲了，与公主相濡以沫这么多年也没见他有过别的女人，过得很低调。唯一奇怪的就是从此之后王峰再不跟义父王丞相来往了，所以很多人都说是王丞相害死了那姑娘。 太师说到这儿，就见包大人连连摇头。 不可能，王丞相的性格啊，根本不可能为难一个哑女。 我也这么觉得，王峰毕竟是他义子，亲儿子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份上。老头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怎么觉得他背了个黑锅。 王琦也说过，他爷爷很不喜欢提起王峰，听到昊天楼还会发脾气。 看来当年那个哑女可能是一条线索。张护卫，你明日去查一下当年那个散铺，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展昭点头，对白玉堂眨着眼。 明天公务繁忙，我们逃课吧。 那必须的。 众人接着说案情，包大人就注意到包夫人一直在看那张从瑶香阁里拿出来的用人来炼丹的羊皮图纸。包大人见他看得出神，就轻轻拍了拍他。 夫人。 包夫人抬头，总算是回过神来了。 这图纸有何问题啊？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破庙里的那个陈二郎？ 哦，就是那个神神叨叨的风起陈二郎。 什么陈二郎啊？ 我们家附近有一座破庙，里头有个乞丐疯疯癫癫的，名字叫陈二郎，他总喜欢跟着相公说他身边安全。 众人都一愣，随后有些哭笑不得，跟在包大人身边的确挺安全的。 此人疯傻，无依无靠，不过经常跟着我都能聊上两句，我吃饭的时候啊都给他准备一份，等我去太学念书之后就让夫人叫管家代为照顾。十几岁就行乞啊，也是个可怜人。 我经常让管家送饭去给陈二郎，有一次他突然让管家带个信来，跟我说叫我这一天别出门会出事儿。那天我本来是想去上香的，听了他的话就没有去，谁知当天下午突然暴雨，山洪冲走了好多去上香的人，我因为听了他的话逃过了一劫。 这么神，他是会看天气还是会算命啊？ 不太清楚。后来也有一次，我带着云儿出游，他突然跟着我，说跟我一路帮我挡挡煞气。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也没撵他。后来我和云儿从铺子里出来的时候，他忽然一拽我们，谁知道屋顶掉下来好大一根木梁，原来上边修房顶呢。 夫人，你们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 陈二郎说不让告诉你，说怕你打翻醋坛子。 一旁小丫鬟云儿插嘴，众人都默默忍着笑。包大人有些尴尬地摸了摸下巴，有些疑惑。 那他不疯？ 疯的，经常自言自语，估计一阵一阵的吧。可是他前后救了夫人有四五次吧。 嗯，应该说是五次。 那是贵人啊。陈二郎如今还在老家破庙？ 不在了。最后一次他告诉我小心防火之后，人就走了。那天晚上打雷，柴房着了，因为早就准备了水龙车，所以宅子没事儿。他走前跟我说，你请他吃了五年饭，他救我五次，算是还清了。 啊，你请一个乞丐吃了五年饭？ 早知道多请他吃几年。 众人好笑，传说中的好心有好报吗？ 陈二郎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哦，这个要紧。 包夫人指着羊皮画纸上的那个用来烧人心炼丹药的香炉。 我记得那天云儿跑来跟我说，说陈二郎疯了，跟我要500两银子。 是啊，陈二郎在府门外叫住我，说让我给传个口信，想要500两银子。 你给了？ 嗯，我让云儿拿了500两的银票给他。 众人嘴角抽了抽，这夫妻俩够般配的呀。一个无缘故请人吃五年饭，一个就随便给人500两。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